大家早安，来，请看第一页。好，第一页这边我们谈在编的序论，真的快把它看过。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在之前谈到民总都讲过，你看比如说债权的性质，债权平等原则讲过了吧，对不对？我们在讲到债权跟物权的区分的时候，我就谈过债权是平等原则，物权是有什么排他性跟优先性，好吗？我跟民总讲过了。再来你看债权相对性原则跟债权物权化，我们在民总也谈过了，对不对？当时我们在谈债权跟物权区分的时候，我说债权物权区分两个地方最重要，第一个就是第一点的什么债权平等原则，相对应来讲是物权的排他性跟优先性。第二点就是债权是相对性原则，就是我们说所谓相对效力啊。那物权呢，具有绝对效力，它是对事效，好不好？我这都讲过了。那当时我们提过什么债权物权化的两个最重要的例子，第一个是民法的425条，买卖或租赁，好吧？这我们到再课还会再更详细的讲。那第二点就是这个土地法79条之1的预告登记，好不好？我说民总讲过，我们就不再重复。再来第二个，债权的实现跟自然债务，这期我们在民总也讲过了。我们提到民法205条，那个超过周年20%利率的利息的部分，它是有债权没有请求权的，你还记得吗？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像债权的实现这边有很多例，有没有？来，你把第一个勾起来。第一个能够诉请履行，我们称它叫请求力，好，就是债权一般它会有请求权，好，债权一般它会有请求权。那再来第五个，请你把它勾起来。第五个是保有给付的法律上原因，好，保有给付的法律上原因。那这个东西又回到什么？好，我们之前在民总讲到的时候，民总为什么会讲那么久？因为很多后面的问题我在民总就先交代。当时我在民总讲，我说这是什么？这个是契约的履行。我们说订立好了，好，比如说你订立345条买卖契约，对不对？然后这个时点是被履行完成，是被履行吧？履行，比如说，好，761或者是758条物权行为的履行，对不对？当时我在讲到债权跟债权履行上面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在提到什么？第一层次跟第二层次的问题，记得吗？第一层次指的是什么？比如说，甲有 A、D 一块。乙跟甲买这个土地，对不对？我们说一个有效的债权契约，一个有效的债权行为，它的意义你要看它是在契约订立后履行之前的第一阶段，还是在履行完成之后的第二阶段嘛，对不对？我说一个有效的债权在第一阶段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说债权是一种，债权行为是一种负担行为，代表一个有效的债权行为做成之后，会让债之关系的当事人，就是甲跟乙什么负担法律上的义务，对不对？我们说，好，一个有效的买卖契约对甲而言负担是什么义务？来，负担什么义务？一个有效的买卖契约对甲而言负担什么义务？好，348条，非常好。348的义务是什么？好，义务是什么？让你所有权，来呢？好，交付。我说两个义务要分开哦，让与所有权、移转所有权跟交付是两个义务哦。譬如说在不动产里面，让与所有权，甲要做什么动作？除了双方甲乙有什么物权让与合意之外，有没有？那么说那物权契约嘛，另外呢要登记，好吗？那交付在这边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交付一方面是甲的履行义务，另外一方面涉及到什么危险负担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到后面会谈到。哎，乙的部分，乙方什么义务？乙方最后就是367条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有效的债权行为，一个有效的买卖契约，它的意义在第一阶段的地方指的是双方会发生义务，就是义务是有无的问题。好，那假设已经履行了，好，这边是758，已经履行完成之后，进入到第二阶段，一个有效的债权契约的意义是什么？好，意义是双方能不能够保有受理的给付嘛，对不对？那等于是一个有效的债权契约，比如说在这个买卖契约里面，甲会把 AD 所有权移转给乙啊，乙也会什么？乙也会付钱嘛，对不对？那乙受理 AD 的所有权， 跟假设你金钱的缩钱，两者保有没有保有的法律上原因？那这涉及到什么不当得利有没有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什么？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提你把第一款跟第五款勾起来，有没有？第一款所谓有诉请的履行力，我们称它叫请求力，等于是一个债权，一般而言它会有请求权。那这个请求权的意义讲的当然是第一层次上的问题嘛，就你要请求对方履行嘛，对不对？好，那我另外请你把第五款勾起来，说什么会保有给付的法律上原因，我们称为保持力。那法律上原因涉及到的就是什么不当得利有没有的问题嘛。那这个讲的当然是第几层次，一定是第二阶段的问题嘛，第二层次上的问题嘛，可以吗？好啊，所以我说我们谈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在第一层次里面讲的是什么？哦，发生的债权，发生的法律上的义务，然后你能不能请求他履行的问题，这是第一层次的问题。然后第五点第五款部分什么，你能不能受领保有，有没有保有的法律上原因，这讲的当然是第二阶段的问题，好不好？好，我们这讲的是最圆满的情况下哦，但有一些情况下不圆满，比如说你看下面第二点，不完全债务跟自然债务，这边我们提到不完全债务或者讲自然债务，讲的是什么？一个债权在实现上它有什么效力上面有所减损，这个讲的是第一层次还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啊，当然讲的是第一层次嘛，等于是你有一个有效的债权，但是呢或许你没有办法强制它来履行，好吗？我们称它叫自然债务嘛。那你看下面离于时效的债务，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利息，婚姻居间的报酬，有新法有旧法，有赌债，这个我们之前讲过，讲过啦。你看我们提过是什么，你看记得这个光谱吗？我们说提到债权跟债权实现上的这个作用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说最标准的最圆满的情况下，比如我们黑板举这种最圆满的情形，我们现在讲都是第一阶段，对不对？这种最圆满的情况下是什么？是你既有债权没有问题，你的请债权上面呢也有一个圆满的请求权，对不对？好，代表你有第一个最债权最重要的作用力，就是请求权。那我说光谱的另外一端是什么？是你根本连债权都没有发生，自然就不用谈请求权，对不对？就你连债权都不发生，那当然就不会有基于债权所发生的请求权。这边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求权一定是基于债权发生的吗？不一定，很多人摇头。譬如说有什么有物权请求权啊，物权请求权最标准是什么？767，还有呢962，好，962是占有人，懂吗？好，那767是所有人的，好，所有人的，好，所以767、962这是什么？其实962当然它是不是物权请求权会有个问题啊，因为就占有并不是一个物权，好，最标准假设说767，所以请求权会发生可能是基于物权来的，哦，那这个物权请求权就具有对事效力，对不对？那物权的效力，如果请求权是基于债权来的话，啊，那这就有债权的相对性的效力嘛，对不对？好，我们昨天讲的是说，假设一个债权根本没有发生的话，自然不会出现基于这个债权所发生的请求权，好吗？好，这是光谱的两个对极。那当时我们有抓什么？抓中间的几个类型。我们比较早提到是什么？是哎，有债权哦，债权是 OK 的，但是没有请求权，对不对？然后当时我们也讲过，有债权，哎，有债权。债权没有问题，然后呢请求权也存在，但是呢请求权的效力上面没有那么强，效力减损，什么意思？就是它会有一个抗辩权来对抗你这个请求权，好，这个抗辩权，这样的情形。当时我们举到这四个情况，好，四个情况，我们把讲义上面这几个类型一个个放上来。第一个，离于时效的债务144条，这是什么情形？144的第一项显然是什么？就是我们讲说有债权但没有但什么有请求权，不过请求权会有抗辩权的问题，记得吗？离于时效的债务，离于时效的债权是什么？是什么？是有债权有请求权，不过呢对方会有一个什么时效完整的抗辩权的出现嘛，对不对？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是我有债权我有请求权，我跟你请求，如果对方债务人没有做时效的抗辩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哎，法院还是要判我胜诉吗？记得我们举那个阿伯的，好吗？阿伯的例子吗？对不对？抗辩权时效完成了什么？抗辩只是一个抗辩权，抗辩权没有行使的话就没有存在的问题，好不好？好，再来呢，超过法定最高利率20%的利息，这是哪？哎，205条，这个你应该很熟悉，205条，这是什么意思？ 指的就是说在第一阶段的地方，第一阶段就是什么，一个有效的买卖契约订立后还没有履行，中间这个第一阶段有债权还没有履行的时候，这时候呢，刚刚我们讲过说在第一阶段只能发生法律上的义务，然后你可以请求他履行，这是最圆满的有债权又有请求权的情形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有债权但没有请求权的情形呢，在第一阶段表现出来的意义就是什么，就你有债权但是呢你不能够请求对方来履行，好吗？因为你没有请求权。但是如果假设对方笨笨的履行了，到第二阶段意义是什么？因为你还是有债权啊，所以呢还是有债权，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保领你保有什么，你所受理的给付，还记得吗？好不好？这我们讲过咯。再来，还有什么婚姻居间的报酬，你还记得我们讲过吗？婚姻居间报酬在修法前跟修法后的573两章非常有趣。修法前的573是说婚姻居间约定报酬，报酬约这个约定是无效，修法前说婚姻居间约定报酬约定无效，那代表什么？债权根本就无效，对不对？所以旧法时代的573是什么？是根本连债权都没有发生，记得吗？新法把它改成什么？89年修正都改成婚姻居间约定报酬的话，你这个请报酬约定什么是没有，就是没有请求权啊，好吧？该报酬是没有请求权，没有请求权代表新法把它改到什么？改到有债权没有请求权的情形，还记得吗？懂吗？哎，这个差在哪里？差在哪里？差在哪里？如果是这边你要注意听哦，我们因为这里讲过，所以我现在讲比较快啊。如果是旧法时代的573，在第一阶段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没有发生债资关系嘛，债权是不存在嘛。我现在讲旧法时代573哦，你这婚姻居间约定的报酬，因为该约定根本无效，所以在第一阶段根本没有给付的义务，好吗？好，假设你给付，那给付行为是有效的。你给付之后进入第二阶段，请问你给付，假设说这个甲是一个婚姻介绍所，婚介所，对不对？然后这个乙哦，一个矿男，怎样？他去缔结一个婚姻居间的契约，然后呢，哦，去要讨老婆了。好，假设讨到老婆之后，这个乙在第一阶段还没有付钱的时候，有没有义务付？没有嘛，对不对？假设他付了钱，付了之后，乙能不能对甲主张不当得利把钱要回来？可不可以？在以前的179，它是什么？它要件是该当哦，是可以哦。为什么？因为既然债权是无效的话，那代表甲在乙给付之后，甲也没有保有这个给付的法律上原因。代表有179，对不对？不过以前实务上也倾向认为是没有，为什么？没有的理由是因为179条要件虽然该当，但我们到不当得利会来讲，不当得利的179叫做积极成立要件，它另外还有一个180叫做消极成立要件，什么意思？就是谈180的情况下是已经该当179，但是你又有180有四款，有这四款的其中一款情况下的时候，你还是不能请求法官。好吧，那以前实务上常常会说什么？这该当180的第一款。180第一款是什么？来看一下条文啊，你看180条，转换一下你的心情，看看180。你看180条说，给付有拙劣情形之一者，不得请求返还。你看第一款，给付是履行道德上之义务。好，哎，什么叫道德上的义务？讲一句话，如果义务来源是道德的话，根本不叫义务啦，好吧？就是这个名词使用本身上是有语病。谈义务这种东西，应该说法律上才叫义务嘛，好吗？道德上讲道德上的义务，但是它却没有义务的那个本质，好，强制履行的本质。所以他说给付是为了履行道德上义务，就代表他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但是呢，给付在道德上认为是什么？是合于道德的，好吧？那实务上常常就说，哎呦，人家都帮你介绍，都讨到老婆了。付人家钱，虽然你没有付的时候不能强制你付，但付人家钱之后你要跟人家要回来，感觉不道德，大家就会说，那你给付是履行道德上的义务，好吗？所以以前实务上就说啊，虽然该当179，但是在180部分，他认为这给付应该是假设会被认为说履行道德上的义务了，好吧？但是我说这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所以他不一定说每一个案子一定都可以，或一定都不行。啊，假设这个案子里面他认为说啊，这个乙就付一点钱，数额也不是很高，懂吗？啊，都已经付了。就不应该再更加要回来，就会认为说，哦，你的给付是为了履行道德上的义务，而不能要回来，好吗？这个是旧的573， 结果这个案子变成什么？变成现在因为透过婚介所找到老婆的情况越来越多，然后呢，到实务上常常又因为180条第一款被认为说给付之后也不能要回来，所以后来索性在修法的时候把它修成什么？修成是有债权没有请求权的情形。哇，那这样就更坦率啦。什么意思？我先问你，假设修法变成573，变成有债权没有请求权的话，在第一阶段，甲能不能跟乙要钱？还是不行。到第二阶段，假设乙给了钱，乙给了钱，给了钱之后，甲要对乙主张179，请问你会不会该当？就直接不该当。为什么？因为甲保有就有法律上的原因呢，债权在这里，这样应该了解吗？所以你看哦，新旧法假设最终在第一阶段都是不能请求履行，第二阶段给了钱之后都是不能请求返还，但理由的构成完全不同哦。在旧法时代的理由构成是179部分它是该当的，只是刚好符合180条的消极成立要件，所以不能请求。但在新法时代是直接在179的积极成立要件就直接挡掉，直接挡掉根本不用看180了，这样可以懂为什么好吗？因为新法时代受领是有法律上原因的，好吧？这新旧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有趣的问题。最后一个赌债呢？啊，赌债非债，你讲到烂了啊！来，是在这个地方。好，赌债非债代表什么？赌债根本是债权债务关系都不存在，好吧？所以这几个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常常喜欢拿出来讨论的类型。好，我们帮你做成类型图，好，请你把它记下来，好吧？所以这一些哦，只要不是最右边这个最圆满的情况下，左边这三个大家都说它叫做自然债务了，都叫自然债务，好吧？等于是说这个债权债务关系都有一些问题，效力都不是很圆满，好吗？那大家都喜欢称它的自然债务，但是你会发现自然债务，你讲自然债务，其实它的类型上面还有三种的可能性哦，好吧？所以到底你某一个条文，那当时我们黑板上讲过，这是没有问题的。假设你看那个其他条文上面提到说有债权但没有请求权的话，你要知道说它的类型是放在中间这个地方，好吧？而不是在最左边，也不是在跟消灭时效完整的债务是一样的，好吧？好，所以这个类型先把它分开。好，来，这个是第一页的地方，接着看第二页。第二页我们来找这个来谈债资关系的义务群，义务群这东西有点抽象。来这边你看哦，这边债资关系的义务群第一项里面我们分为给付义务跟赋水义务，好吗？好，那这边就看到主给付义务，看到广义赋水义务，看到从给付义务，看到狭义赋水义务，这些名词那怎么区分呢？好，怎么来区分呢？你看到，好，我们说债资关系的义务，好，可以把它分成是什么？分成是主给付义务跟广义的赋水义务。广义的赋水义务又可以分为从给付义务跟狭义的赋水义务。黑板上我给你一个体系表，体系表其实把讲义上面的，把这个大纲把它画成体系表就是这样。这个义务的类型，义务的类型，最终可以分为主给付义务跟广义的赋水义务。那广义的赋水义务呢，又可以分为从给付义务跟最狭义的赋水义务。而狭义这两个字，狭义这两个字可以省略。所以如果你，当然我先跟大家强调哈，赋水义务跟从给付义务跟主给付怎么区分，这是学说上有趣的问题。 好，德国文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他写掉 N 缸的墨水啊，好吧，好，就是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这个名称怎么定义会影响到你这个体系表的话，好吧？那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最容易理解，但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讲，好吧？好，是个最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名词的定义，本来就是学术上很喜欢讨论的问题，好吧？那因为德国人讨论的很多，所以国内我们国内民法老师就很多就引进进来，好吧？那大家也写了很多，好吧？但我这个讲法是最简单，然后我把它简化成你最容易理解的方法，好吧？好，你把一个义务分成主体部义务跟广义的附随义务，那广义附随义务你就把它分成是从己部义务跟狭义附随义务，好，这是一种分法。好，这个狭义两个字可以省略，所以如果你一般看到附随义务这四个字的时候，一般它讲的是狭义的，好吧？那广义它会把广义两个字写出来，但也不一定，好吧？所以说这是个谜，这是个谜啊。那我说的是这样子分，好，这样分。好，那现在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说，那这三个分法要怎么来分呢、啊？哦，这三个分法怎么分？我们把定义看一下，你看什么叫主体部义务？他说在这关系尤其是契约上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在这关系，就是契约类型的基本义务，叫在这关系的要素，来要素请把它圈起来。某些老师的书上会写说这个契约里面会有要素、常数、偶数，这是抄日本人的讲法。那简单，其实要素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契约成立上的必要之点，最重要的点，这个契约成立上一定要有这些点，叫做要素。那基于一个要素所衍生出来的义务，就是主体不义务。这样讲当然抽象，对不对？我举例，买卖契约，请问你买卖契约的要素是什么？一个买卖契约里面最少要具备什么？第一个，标的物是什么 ？A 这只马 ，A 马。第二个还要具备什么？价金多少啊？对不对？所以买卖标的物跟价金这两点就是这个买卖契约里面的要素。好，接着我问大家，那买卖契约里面除了标的物跟价金还会有其他约定啊，对不对？那其他约定就不是必要之点，它叫非必要之点，对不对？非必要之点，你们举个例子，譬如说什么清偿期，什么时候清偿啊？清偿地在哪里清偿？清偿的方法要怎么给付？好吧，这一些也是契约里面的应该说也是契约里面会约定的什么成分啊，懂吗？但是呢，它并不是这个契约在存续上最重要最重要的点。所以如果问你，甲跟乙，乙跟甲订立一个买卖契约，没有约定买什么东西，请问你它叫是个买卖契约吗？就不是的嘛，懂吗？或者说乙跟甲买这只马，但是没有约定价金多少钱，你能够说买卖契约成立吗？一般大概不会。但是乙跟甲买这只马，双方约定马100万就是买这只马，没有约定什么时候几步，请问你觉得买卖契约成立没？成立了。好，因为清偿期并不是这个契约里面的要素，代表它不是这个契约存续上最必要的点，好吗？好，注意哦，既然要素是马跟价金多少的话，从马跟价金的履行上面的那个义务就会是主体不义务。所以买卖契约的主体不义务是什么？主体不义务是什么？义务，哎，义务是马吗？主体不义务是什么？义务。移转马术典，民法哪一条？348，还有呢？交付，哎，348，还有呢？主体不义务啊。367，348决定的就是这个标的物的问题，移转跟交付嘛。367决定就是价金，标的物跟价金凑起来的义务刚好就是348跟367。所以这个买卖契约里面的主体不义务，你可以讲它就是什么？就是348条跟367条，这是买卖契约的，对不对？但是呢，像比如租赁，租赁有另外的什么主体不义务嘛？租赁的主体不义务可能就是什么？出租人就是要怎样？要交付租赁标的物给承租人，并且保持他在租赁契约期间之内的什么合于约定使用收益的状态。好，这是出租人。那承租人的义务就是什么？啊，付租金嘛，支付租金，好吧？所以那个就租赁契约里面租赁标的物的状况跟什么？跟租金的价额，这个是什么？租赁里面的必要之点，好吧？那衍生出来的几步义务就是出租人要交付并保持合约定使用收益状态，承租人就是支付租金，这讲是租赁，好吧？但一般我们举买卖当例子，好，注意哦，所谓的广义的附随义务讲的就代表它不是主体不义务，对不对？广义附随义务里面，如果你讲的是从己附义务，因为你也看到"己附"两个字，代表这一个义务的目的也是让 上一次关系的给付的利益能够达到最大化。好，给付利益，所以它涉及到是给付利益的问题。给付利益像讲听不太懂，简单讲它是履行利益的问题了。履行利益的问题等于是基于这个契约这个债资关系的履行上能够让你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叫做履行利益。注意哦，从给付义务目的是为了给付利益。那我先问大家，主给付义务的目的是不是也是给付利益？当然是嘛，对不对？比如说三四八三六七，目的就是让这个契约的利益能够达到最大化，对。但是注意哦，比如说大家每次举例都会举什么例子？举买一批这个，来哪里还有位置？来空位，旁边没有，来谁旁边有空位？谁旁边有空位？空位举了，哎，这边有，来这边有位置。来，一般大家都举什么买这个黑神驹当例子。一般买这个马就是如果说一般说马很贵，就是马很笨，不是很聪明就很笨，对不对？因为它血统很纯，啊，血统越纯不是太聪明就是太笨，好吧？好，那好，乙跟甲买这只马黑神驹，目的是为了比赛。好，那比赛的马这个很重视血统啊。所以乙跟甲买这只马目的如果是为了比赛或者为了转售的话，那乙会 care 什么？除了甲把这只马交付并移转所有权给乙之外，乙会跟甲要什么？协同证明书。协同证明书，好，协同证明书的交付，现在乙对甲基于这个买卖契约，他可以要求甲来什么交付这个协同证明书，对不对？协同证明书的交付是个什么义务？第一个，它不会是主给付义务，对，但一般认为说协同证明书的交付也是让这个买卖契约的利益能够达到最大化嘛，因为乙基于这个买卖契约买这个马的目的是为了转售或者比赛，那你不给我协同证明书，我跟你买这只马的利益就减少了嘛，对不对？所以协同证明书的交付的这个义务是一个附随义务，因为目的也是为了给付利益的最大化，好吗？好吧，那从给付义务的定义，来请看讲义上，你看从给付义务类型它是基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好，第一个可能性，好，比如说告知啊、报告、计算，这些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主给付义务，但是它目的都什么？为了让契约履行上的利益能够最大化，好吗？那另外什么？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例如医院雇佣医生，并约定不得在夜间自行营业，好，怕你晚上太累，对不对？好，所以白天就看病的时候就想睡觉，好吧？所以他约定你晚上不可以自行营业，目的也是为了什么？让你白天工作的时候的什么给付的利益能够最大化。好吧，那另外什么？基于诚信原则跟契约补充解释等等。好，基于这些看到的从给付义务，你看它的效力，你看它，先看它功能。从给付义务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它不在于决定债资关系的类型，因为决定债资关系的类型是主给付义务的问题嘛。好，它目的不是在决定债资关系的类型，但是呢，它是在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达到最大的满足。这个利益讲的是什么？契约上的给付利益，或者你讲履行利益的问题，对不对？好，请注意它的效力，你打三颗星，你看它的效力。注意哦，第一个，它可以独立用诉讼来请求，好，等于是假设甲不交付协同证明书，乙可以独立用诉讼来请求甲交付。再来，你看第二个，同时履行抗辩，民法264条，这边怎么讲？是对契约目的达成是否必要而定。哎，什么叫同时履行抗辩呢？一般我们讲同时履行抗辩前会讲说，比如说买这个马的时候会怎么讲？乙会讲说，甲，如果你不把马移转所有权并交付给我，就不把钱付给你嘛。甲会说，乙你不付钱，我也不把马给你。所以大家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吧？那同时履行抗辩，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什么跟什么在做同时履行抗辩？是乙拿他的什么？乙拿甲要负担的348来跟他要负担的367，两者做同时履行抗辩嘛？你不给我马，我就不给你钱嘛。那请求给付马跟请求交跟什么跟付钱的义务，两者间不就是主给付义务跟主给付义务吗？没有错，实务上跟学说大家都同意。讲到同时履行抗辩，最重要就是什么？门当户对。什么叫门当户对？两个给付义务之间的分量要相同，才能够拿来做同时履行抗辩嘛？这是合理的啦。那什么跟什么会分量相同？主给付义务跟主给付义务会分量相同。所以实务上有很多很多的判决都在谈什么？比如租赁契约里面有很多义务啦， 租赁除了那个最糟刚讲两个主体户之外，他很多的那个什么重启复议或附赠义务啊，懂吗？那实务上很多案子就是拿那种重启复议去跟人家的主体复议，两者间主张同时履行抗辩的，实务上都说这样不行。好吧，所以一般说同时履行抗辩一样门当户对，就是主体复议跟主体复议两者间主张可以同时履行抗辩权。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拿重启复议去跟主体复议主张同时履行抗辩呢？在这个例子里面，就你能不能讲说，甲，你虽然把马交付遗产所有权给我了，没有问题，但你不给我协同证明书，你不给我协同证明书的话，我就不付钱给你，可不可以？反过来讲，甲能不能讲说，我都把协同，我都什么，我都把马交付并遗转所有权给你了，你怎么可以不付钱给我呢？或者是以现在的主张，就是拿甲要负担的什么重给付义务，对不对？协同证明书吗？然后拿他的主给付义务，就是付钱，两件事主张同时你看你可不可以？原则上是什么？不行，但原则就会有例外。你看讲义上，讲义上的讲法是说，是什么？对于契约目的的达成是否必要而定，某一个义务会涉及到契约目的是否达成，这个义务讲的一般都是什么？主给付义务嘛，对，一主给付义务涉及到，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我们说主给付义务涉及到就是契约的要素嘛，对的，就订立这个买卖契约，对乙而言，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取得马的所有权嘛，对不对？并受理马的交付，懂吗？那换言之，主给付义务的履行就是一种涉及到契约目的是否达成的义务，可以同意吧？对不对？好，那重给付义务既然称它叫做重给付义务，代表这个重给付义务并不涉及，原则上它不会涉及到契约目的是否达成。但我说有原则就有例外，某一个债资关系里面可能什么，一个不是主给付义务的重给付义务，但它也重要到涉及契约目的是否达成。譬如说，我们说买这只马，目的是为了比赛或者转售之用，协同证明书有没有交付给我，涉及到什么？我这个契约目的是否能够被达成啊？懂吗？那这时候什么？那个重给付义务就会膨胀到如同什么主给付义务一般。所以当你在判断一个债资关系里面某一个也是为了契约履行利益的极大化而发生的重给付义务，它重要到会涉及到契约目的是否达成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什么？这个时候那个重给付义务是例外的，可以跟主给付义务主张同时履行抗辩，这样可以了解吗？好吧，所以原则就会有例外。来，你再看第三点，解除契约，能不能解约？解约这边讲义上也说是对契约目的的达成是有必要，等于是跟上面的什么同时履行抗辩是相同，对不对？解除契约，后来我们讲到债务不履行，我会跟大家谈解除契约什么意思，冰斗了，翻桌就是解约了，等于是双方为了缔结一个契约，大家努力了很久，后来也缔结完成。就缔结完成之后，因为某一件事情，一般债务不履行讲的就是几步不能几步迟延嘛，或不完全几步嘛，因为一个几步不能几步迟延或不完全几步，结果走到要解约，那就叫翻桌，对不对？翻桌的意思就是什么？之前大家从开始磋商缔约到后来契约缔结完成，结果现在因为你几步迟延或几步不能，导致契约没有办法履行，搞到后来翻桌。翻桌的意思就是之前大家所做的努力一笔勾销，不是一笔勾销，付诸流水，懂吗？好，之前大家努力这么久，大家支出很多成本，对不对？懂吗？结果到后来契约被解除的时候，就代表这个契约已经什么断然的不能被履行，叫做解除了。那什么样义务的不履行能够被拿来翻桌？原则上应该是什么？哪里还有位置？开始，哪里还有位置？举个手好吗？好吗？哪里还有位置？哪里还有？啊，都没有了。那个位置，那是位置吗？坏掉了。哪里还有位置？都没有啊？没有吗？妈呀，为什么？哎，哪里还有位置？后面都没有。后面都没有，走吧，回去坐。有介意坐椅子吗？ 只有椅子哦，这个坏掉了。我介意的话，不好意思。行吧，可以吗？好，来，那你看解除契约，对不对？好，我们说解除契约。来，解除契约，我们说一般而言是什么？是涉及到契约目的是否达成的义务的不履行，才可以拿来解约的。等于说，解约，我们到后来债务不行会谈说，解约已经具有最后手段性了。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解决，到最后才可以翻桌了，好吗？所以立法者也不让你随便可以翻桌。所以一般讲到义务的不履行的，什么义务可以不履行，到最后可以被解约，一般讲的当然是主体不义务嘛。原因是因为主体不义务，我们刚刚说过了，它涉及到契约目的是否能够达成嘛，懂吗？那主体不能不履行，代表契约目的没有办法被达成，结果你说这时候当事人不能解约，没有道理，好吧？所以一般我们讲解除契约里面的义务的债务的不履行，讲的都是主体不义务。好，重给付义务的不履行能不能拿来翻桌拿来解约？原则上应该也什么也不可以，但有原则也有例外。当某一个什么重给付义务严重到如同什么主给付义务一般的时候，也可以拿来解约，好吗？所以像这个协同证明书的交付，假设乙跟甲买这个马的目的是为了比赛，那协同证明书的交付涉及到什么契约目的是否达成的时候，那这时候他的不履行也可以什么透过债务不履行的规定来解除契约，可以吗？好，这个是效力的部分。来，接着我们看什么叫做狭义的不遂义务。义义指的是债事关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依照它的情形，基于诚信原则来，诚信原则请圈起来，基于诚信原则发生了很多义务，发生什么？发生的是给付义务以外的义务，内情不一而主，有照顾、保管、协力、保密、说明义务等等。好，不遂义务我们现在讲的是最狭义的这个不遂义务。狭义的不遂义务，第一个附随义务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诚信原则。好，基于我们说在债事关系履行，你看哦，从这个时点是订立买卖契约，这个时候履行完成。一般我们谈契约的给付义务，这个给付义务可能是主给付义务或从给付义务，因为给付义务的目的，不管主或从，它都是为了一个契约上的给付利益能够达到最大化。所以这个给付义务的发生，原则上它会是在什么？会是在买卖契约这个债务关系发生之后到履行完成中间这段期间，我们说哦，这段期间有所谓的给付义务发生的问题，好，主给付义务或从给付义务，好吗？但问题是，假设契约还没有缔结，在先契约阶段有没有可能就发生义务呢？契约履行之后有没有可能除了给付义务之外发生其他类型的义务呢？契约履行完成之后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后契约上的义务呢？先契约后契约甚至契约缔结当中的义务有没有可能发生除了给付义务以外呢？有可能啊。譬如说我跟你磋商缔约，磋商的时候我知道你公司的秘密，我能不能出去乱讲？一般说哎，不行啊。哎，为什么我不能讲？简单，因为依照诚信原则，你在磋商过程当中知道人家公司的秘密，你不应该出去随便泄露嘛。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契约里面所明白约定的义务，而是什么？本于诚信原则所发生的什么保密义务。那你能不能出去乱讲？甚至契约就算缔结还没有履行完成的中间这段期间，你也会知道营业上的秘密啊，那你能不能出去乱讲？那这个也不是给付契约给付利益里面包含的内容，而是什么？除了这个契约买这匹马的给付利益之外，其他的什么其他类型的利益吗？哦，就它不涉及到，不是一个马的几步是否圆满的完成，而是什么？甲可能知道乙公司的营业秘密，这个营业秘密涉及到是乙的什么其他人身或财产上面的完整利益。简单讲，我们熟悉的什么固有利益，它是一个固有利益保护的问题。好，人身或财产的固有利益，简单讲，这个固有利益跟什么？跟我们契约讲到的履行利益是不一样的。哎，这时候大家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讲到利益，曾经跟大家提过什么？履行利益、信赖利益，还有固有利益。你看到，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固有利益。之前我们在讲到这个247条，好，主要在247的地方，我们谈到什么？信赖利益的问题。当时我拿信赖利益跟履行利益做个对比嘛，对不对？ 我当时我讲说，我说一个契约，一个债务关系的履行，这时候假设买卖契约订立，这时候是履行完成。我们说谈到保护履行利益，讲的是赔偿到哪一个时点？赔偿到契约被圆满履行之后，假设 A 时点，这一个时点的利益状态叫履行利益嘛？反过来讲，信贷利益是保，是赔偿到什么？信贷利益赔偿是赔偿到契约好像没有缔结时候的时点，是 B 时点，对不对？好，那我们说一般来讲，履行利益的请求，你请求赔偿要请求到履行利益，讲的一定是什么？你既然要请求到契约圆满履行之后的利益状态，那就代表当事人间的债务关系一定是有效，只是没有被履行，然后你请求到如同圆满履行之后的利益状态，那一般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债务不履行嘛。因为我说过债务不履行，第一步你要先确定什么，有没有债务，有债务才有不履行的问题，不履行才有什么赔偿到履行利益阶段的问题。反过来讲，如果有一个债务根本没有发生，原则上他不会请求到履行利益。那这个时候在例外哦，讲是例外的情况下，法律有规定的时候，你才可以例外去请求信贷利益。目前我们看到信贷利益什么，像247条第一项，契约致使客观不能无效，债务关系没有发生，法律规定这时候在例外情况下，你看那个例外情况需要具备很高的要件，对不对？对不对？譬如说什么要明知或可得而知，然后对方是一个无过失的善意的信赖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信贷利益。为什么？因为契约没有被缔结，原则上那个缔约成本谁要负担？自己要吃下来嘛，懂吗？就是我现在要跟你缔约，大家磋商磋商谈判，到后来契约没有缔结，中间支付的成本能不能跟对方要？不行啊，因为缔约本来就会有风险，这个风险是自己要承担的。所以能够例外的在契约没有被缔结去请求信贷利益，一定是很例外的情形嘛，都要按照法律规定。所以247或者什么错误的规定里面，撤销之后请求损害赔偿是91条，这个也是什么，也是信贷利益保护的问题，好吧？所以像债务不履行讲的都是履行利益，像信贷利益讲的都是契约没有被履行情况下法律另外规定信贷利益的赔偿，但这一些都涉及到什么契约履行的问题，对不对？契约阶段的问题。现在我们这边谈到的固有利益是什么？是跟这一个契约的履行完全没有关系的利益叫固有利益。好，那民法上谈到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最重要就是什么？侵权行为嘛。184条第一项前段说，故意过失不法侵害权利的话，要负损害赔偿责任。那个损害，那个利益的丧失，显然就是什么固有利益。所以固有利益讲的就是一个人，他人身上，或者我本来固有财产上面的利益，被你什么侵害的时候，要请求你固有利益的赔偿。所以比如说你过失开车撞到我，导致第一个我可能人受伤，人身损害，另外我可能手上戴的手表会破掉，是什么财产上的损害。这个人身或财产上它跟什么契约的履行都没有关系，那个讲是本固有的人身财产上利益的损害呢，是侵权行为的问题，好吗？所以我讲到说侵权行为上面就是跟一般契约这种履行利益上不同的，所以常常会来做对比的是什么，履行跟信贷喜欢做对比，另外履行跟固有这两个也喜欢做对比，因为一个是契约履行上的问题，一个是什么跟契约履行无关，是人身财产上的固有利益，好吗？喜欢做这样的对比。好，回来这边，这段后面还会再谈。回来这个地方，我们讲到给付利，给付的义务，不管是主给付义务或从给付义务，它讲的都是什么给付利益的问题啊。给付利益我说就是履行利益的问题嘛，是要让这个买卖契约的履行的利益能够达到最大化。而现在讲的这个狭义的附随义务，讲的是完整利益，就是固有利益的时候，代表它跟什么，它跟这个契约履行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吧？所以我刚刚讲过，比如说你在磋商过程当中知道人家的营业秘密，我们说依照诚信原则，你负有保密的义务。首先第一个，这个义务的来源不会是基于契约而来的，它是基于诚信原则来的。再来，这个义务的履行与否跟契约的履行利益也没有关系，它涉及到是什么人身或财产的其他利益。所以如果假设有一个人，这个比如说甲知道乙的营业秘密，甲出去故意过失把它泄露出去，导致乙发生损害，请问你乙受的损害是什么？哦，他可能公司在营业上会有其他的损害，对不对？好吧，导致这营业秘密泄露之后，营业上会有什么损害？这个损害也跟这一只马的什么买卖的利益无关，它是自己财产上面的利益的损害，可以啊？或者是说，乙为了看甲这只马， 就到什么，到常常要到假的那个马厩里面去看这只马好不好嘛。结果这个假的马厩怎样，没有维护过程，没有维护好，懂吗？可能地上有什么挖一个洞，但是没有把它填好等等，导致乙在看马的过程当中他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假设依照诚信原则，甲应该要把什么，把这个马厩部分至少要铺好嘛，才不会让人家进来看的时候受伤。我们说甲违反了什么，哎，违反了保护义务，保护义务导致乙受伤的时候，哎，乙这边发生的损害是什么，人身上的损害嘛，它也跟契约给付利益无关。那依照诚信原则，假设你应该尽到这个保护义务，而你没有尽到的时候，哎，这个也是什么，义务违反的一种，要请求损害赔偿，好吗？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说，附随义务，狭义的附随义务，既然它的发生，既然它的发生跟契约给付利益无关的话，那附随义务发生的时点就不会以契约缔结、履行完成中间这段期间为限，可以同意吗？所以在缔约阶段，自然就会发生什么？我们用一都基于诚信原则嘛，诚信原则我说是帝王条款，无所不在。只要人开始接触，附随那个诚信原则就发生了。契约订立之后，诚信原则还是存在啊。契约履行完成，诚信原则存在啊，随时随地都存在，诚信原则是无所不在的，懂吗？所以基于这个无所不在的诚信原则所具体化出来的一个义务，它自然有各种可能性，无所不在。所以我们谈到狭义附随义务，第一个时间上它不受契约有没有缔结的拘束，因为它本来就跟契约利益无关嘛，对不对？再来，它的义务的类型有什么，有几种啊、哦？这是个大问号了。为什么？因为诚信原则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呢、啊？诚信原则具体化到哪里去，义务就会跑到哪里去，懂吗？所以简单讲，履行契约签订前、签订后、履行完成之后，不管哪个时点，都会有发生附随义务的可能。原因是因为它都基于什么？都是基于诚信原则的，懂吗？这个契约签订前的这个阶段所发生的附随义务，就是我们讲的什么？缔约上过失责任。啊，缔约上过失一般讲的就是先契约义务了，契约还没有订立的先阶段，先契约义务阶段，基于诚信原则所发生的义务，那个就是缔约上过失了。好，我们讲到缔约上过失会再跟你谈。那有先契约，自然就会有后契约义务。那契约进行当中也有一个给付利益以外的义务，这些都是附随义务的一种。好啊，好，来看讲义。你看效力，来效力打个三颗星。效力面，你看，第一个不能够独立用诉讼来请求，你不能独立用诉讼去请求人家履行附随义务了，没有这回事，啊，这跟上面的重启附义务不一样。第二个，不得主张同时履行抗辩。哎，我们刚说同时履行抗辩的最重要就是什么？门当户对，对不对？那你附随义务跟谁门当户对？你说我能不能拿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去跟主给付主张同时履行？这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你们两者所保护的利益完全不一样，怎么可以拿来做同时履行抗辩呢？刚刚我们讲说从给付义务，虽然它是从，但毕竟它还是保护契约的给付利益的问题，是履行利益的问题，两者间最少保护的利益相同，好吧？那从给付还可以例外的跟主给付主张同时履行抗辩，那附随义务呢？那不可能啊，好吧？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啊，所以不能够说哦，你这个马厩没有把地板铺好，我就不付你钱，好，不可以的，好不好？再来，不能据此解除契约，同意吗？同意啊，为什么啊？回到问题了嘛，附随义务跟契约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可以说附随义务的不履行拿来解约呢？牛头不对马嘴，好吗？好，所以涉及到契约利益的东西才能够什么说不履行的时候解约了，那附随义务呢跟契约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没有解约的问题。那你看简易上，仅得一不完全给付，请规定请求损害赔偿，这不完全给付讲的是里面法227条，227227，我们讲到不完全给付会告诉你227条保护的利益，除了什么，虽然它是债务不履行的、啊、理论上应该是履行利益，但不完全给付现在保护的利益也除了履行利益也包括到固有利益了，好吗？好，这个是简单的，我们先谈到这里，后面我还会谈到很多附随义务的问题。来，接着你看第二个分类叫做原给付义务，就称为第一次给付义务跟次给付义务，就是第二次的给付义务。那这个原给付义务指的是在这关系上原来的义务，好，原来的义务，包括不管它是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它是原来的义务。你来看次给付义务指的是什么？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为特定事由演变而生的义务， 它跟原来的几步优先在这内容虽然有所改变或扩张，但同一性维持不变。来，同一性举起来，在这关系的同一性是维持不变的。来，例如什么？原给付义务的给付不能，给付迟延或不完全给付，会发生什么损害赔偿义务呢？所以一般讲说，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义务，它就是原来给付义务的变形或延长，讲的就是什么？就这里的次给付义务，好吗？那这个区分你现在看不出重要性，我们到后面谈到债务不履行的我们再来讲。来，请翻过来。翻过来这个问题很难，很难，你要注意听。翻过来这边我们要谈不真正义务，好，或称对给义务。来，这边是一个简单的体系表，这边我们把义务做第三种分类，可以分为真正义务跟不真正义务。这个真正义务你也可以称它叫对他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不真正义务可以称为对己义务，对自己的义务，对他人跟对自己。好，真正义务哦，对他义务的不履行，一般第一个责任会加重，再来会有损害赔偿义务。好，那不真正义务对给予的不履行的，一般是失权效，好，失权的效果，失权的效果。好，来，那现在问题来了，民法上我们谈到的义务都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侵权行为184条里面讲说啊，人不可以什么故意过失侵害他人的权利吧，对不对？这讲的是对他的对给，对他，对他的义务嘛，不可以故意过失侵害他的权利吧。或者我们讲债务不履行里面说，债权人债务人不能故意不能可规则的什么给付不能给付迟延或不完全给付，这是债务不履行嘛？这是对他的对给，也是对他义务啊。为什么你不能造成债权人的损害嘛？对不对？所以民法上我们讲到目前为止，你看到所有的义务，看到所有的义务，包括刚刚我们讲什么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这些都是对别人负担的义务嘛？对不对？这些都是对他义务哦，也是真正的义务哦。那发生的效果都会有什么损害赔偿的问题？好吧，现在主要跟大家谈的是民法上有另外一种比较少的义务，叫对给义务。那对给义务这个名称本身就很奇怪啊，义务会对自己吗？对自己负的义务，很怪怪，对不对？因为我要好好念书，好吧，然后可以赶快考上律师，好吧？对自己，哎，我要好好念书，所以我对自己负有义务。好，请问你，如果你因为对自己负有义务，要好好念书，对不对？哦，条文要背起来，对不对？假设你没有背起来，发生的效果是什么？你会对别人负损害赔偿吗？不会，是对自己义务吗？那自己没有好好念书，导致后来结果是什么？就是没有考上，没有考上就什么失权，失去权利，然后就对自己义务的不履行，到后来就是自己某一种权利丧失，可以懂我意思吗？就是对自己的义务的不履行，不会导致别人损害，所以没有赔偿的问题。但因为是对自己的义务的不履行，所以呢，到最后就是自己的某一种权利的丧失，叫做失权效果，好吧？好，对给义务这样讲，那不太清楚，对不对？民法上最有名的对给义务是什么？与有过失，与有过失，哎，与有过失，民法217条，与有过失条文不用看，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与有过失，你看哦。来，甲乙两台车对撞，对撞，对撞，哎，接下来请求损害赔偿，对不对？啊，假设说肇事的责任后来判定的结果，甲设80%， 80%的过失，因为甲这个酒后驾车啊，酒后驾车一定有过失，啊，要举证免责很难，啊，举证说我酒量太好，喝一点点都没有关系，要举证免责太困难，啊，假设说他有过失，啊，现在谈到损害赔偿，第一步要先找到什么？先找到损害啦，啊，没有损害不会有赔偿的问题嘛。好，问题是谁发生损害？结果甲人家开 BMW， 对不对？就一开这个开头打。啊，头他撞 BMW， 那头他凹，对不对？所以他就凹进去。好，现在第一步，就人家 BMW 都没问题哦，没有出事。所以现在损害也是，假设你现在遭到的时候10万元的损害啊，假设这样，10万元的损害。好，有损害人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对不对？所以以现在要对谁？对甲请求损害赔偿嘛。好，结果肇事结果说甲酒后驾车，所以乙对甲是请求基于184条第一项前段的什么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请求。对不对？好，现在我们说184第一项前段必须要找到加害人之甲主观上具有过失，对不对？有义务的违反，然后他有过失嘛？这边讲的就是甲，你酒后驾车的这件事情是违反法律上面的义务，因为不可以酒后驾车嘛，对不对？违反法律上的义务，然后呢，你有过失导致别人损害，你要对别人负赔偿责任，对不对？请问你，甲不可以酒后驾车的这件事情是对他还是对己义务？对他义务啊，对不对？你不可以侵权行为，不可以故意过失侵害别人权利嘛。就甲现在等于酒后驾车撞到乙，甲违反的当然是对他义务，这是真正义务嘛。所以真正义务衍生出来，你看到没有？人家会对你请求什么损害赔偿，这边请求赔偿数额多少？10万啊。为什么？因为民法上的损害赔偿是采什么完全赔偿原则，管你100%、100%都一样，只要你有过失导致别人损害就要赔偿全额。只是现在呢，甲会做抗辩，甲说什么？好了，我酒后驾车我承认了。结果乙你自己呢，晚上开车没有开大灯，你自己开车没有开大灯啊？没有开大灯，你自己不是有过失吗？好，假设鉴定的结果说，假设乙是20%的部分，20%。结果现在什么？乙对甲主张请求损害赔偿，甲做一个抗辩，甲说什么？因为乙你自己什么晚上开车也没有开大灯，导致你自己受损害，我主张民法217条什么与有过失的相抵。相抵是抵什么？抵掉乙自己就他20%过失部分是多少钱？2万块钱吧，对不对？所以依照加上217的结果，赔偿数额就不是10万，而变成什么？变成是8万元。这是我们讲的与有过失的情形嘛，扣掉20%嘛。好，最后你们发现，乙自己晚上没有开大灯的这件事情，在这一个事件里面，乙违反的是一个什么？对己的义务。啊，为什么？啊，因为你自己没有开大灯，导致自己的损害，这个部分什么？对己义务的违反嘛？对己义务的违反导致的效果是什么？失权效，对不对？就是你本来可以跟甲要10万，结果现在只能要8万，少了2万，它不是失权，不然是什么？失权的效果。啊，我最后讲哦，我现在讲的是说，这一个案例里面是乙的车子损害而已，乙的车子损害而已。假设这个案例里面损害了什么？乙不是开头，乙开战车了，开战车，那 BMW 要撞战车，那你的问题啊，对吧？就是 BMW 凹进去，凹进去，我 BMW 很贵，然后变100。假设这个什么，这个甲损害，这乙的战车没问题，然后现在是甲的 BMW 凹进去，损失100万元，谁对谁请求赔偿？啊，被甲对乙喽，哎，状况会变成啊甲对乙，甲对乙主张什么？一样也是184第一项前段啊，对不对？他请求数额多少？完全赔偿原则请求多少？请求100万嘛，对不对？啊，100万里面这时候讲说，哎，乙啊，你负什么？你有什么义务的违反，然后有过失？啊，就是你就算开战车在夜间，你也要开大灯。好，假设这样，好吧？好，你开战车在夜间，你要开大灯，你没有开大灯，导致别人损害，那甲对乙请求赔偿的时候，乙有过失嘛？违反义务，对他义务，对不对？这时候他没有开大灯的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对他义务的违反。好吧，因为你造成是别人的损害嘛，而不是自己的，所以造成别人损害的时候，你负了什么？对他义务违反，你负100万损害赔偿啊。这时候同样什么，乙会主张什么？与有过失啊。为什么？你开 BMW， 但你酒后驾车，懂吗？那这个时候损害的是谁？是甲自己，对不对？所以他酒后驾车导致自己的车被撞了，损害的部分，甲这个是对什么？对己义务的违反哦，变成依照民法217条一样的话，扣到后来数额变多少？剩下20万元，因为假设甲部分是80%，这样可以了解吗？ 对吗？所以某一个意外的发生，你要看出他讲的是对谁的损害而言，对别人的损害部分，因为车祸里面对别人损害部分可能什么，哦，可能是对他意外的问题，但是对自己的部分呢，那可能就是对己意外的问题，好吗？那这是一个最标准对己意外违反例子，对己意外违反例子，来看讲义，来讲义说一。是强度比较弱的义务，特征为相对人通常不可以请求履行，且其违反也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而，哦，就是对己的嘛，哦，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负担这个义务者遭到权利减损或者丧失的不利益，哦，权利减损或丧失就是什么，哦，就失权效果嘛，哦，失权的效果类型。第一个，债权的受理义务跟与有过失而已，我们刚解释与有过失217条例子，对不对？好，现在有一个债权的受理义务，哦，这受理义务这样非常不好懂，不好懂。来，你看民法的237条，237，我来举例子。你看237条，237这边我们来谈受理义务，受理义务。来，237条这边讲，债权人迟延中，来迟延，请圈起来，迟延，债权人迟延，债务人仅就故意或重大过失来负责，237规定很简单嘛，对不对？237条一般讲的迟延，是受理迟延，是债权人方面的迟延，哦，因为债务人会给付嘛，债权人要受理嘛，就债权人没有受理，他受理迟延的时候是237的问题。对不对？好，所以债务人来，债权人、债务人，你看哦，我们举买卖当例子。甲把 A 车卖给乙，谁是债权人？甲还是乙？小心哦，谁是债权人？都是债权人。买卖契约是双方契约，大家都是债权人。现在我们讲的是就 A 车的给付这件事情，这个义务来讲，谁是债权人？好，那乙是债权人。这样讲是没错，好，因为买卖契约除了 A 车还有价金嘛，大家都债权，大家都债务人，那就 A 车给付这件事情而言，甲是债务人，对不对？好，乙是债权人，好吗？好，民法上讲的迟延有两种，一种叫做给付迟延，一种叫受理迟延。一种叫给付迟延，一种叫受理迟延。给付迟延在这边讲的是谁的迟延？那就是甲的迟延哦，甲给付 A 车迟延嘛。受理迟延这边讲的是债权人乙哦，乙的什么受理 A 车给付上的迟延，对不对？好，一般我们民法上讲到债务不履行里面的迟延，讲的就是给付迟延，啊，就是债务人应该什么给付上面，应该什么按照契约约定的清偿期来给付，结果。债务人甲可归责没有在清偿期给付，叫做给付迟延嘛。好，给付迟延所发生的法律效果，最重要最重要就是231条的第一项跟231的第二项。你先看231的第一项怎么讲，在他前面啊，231第一项，231第一项说，债务人迟延者，债权人可以请求赔偿因迟延而生的损害，迟延损害赔偿。哎呦，这不就印证到什么？我先问你。给付迟延里面的给付义务是对他还对己？当然对他义务嘛，对不对？债务不履行，但是对他义务，对他义务的不履行，第一步会发生什么？损害赔偿，对不对？所以你看到231的第一项就是说，一旦你可归责给付迟延的时候，第一步你要对别人负什么？迟延损害赔偿，对，对他义务的违反。231第一项，第二步叫231第二项，来，第二项你再看，第二项怎么讲？前项债务人在迟延中，对于因为不可抗力而发生的损害要负责任，但债务人纵少证明纵不迟延几步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不在此限。但书当然是因果关系的举证的原则，没有因果关系嘛。但你注意看231第一项说，迟延中对不可抗力的损害也要负责。哎呦，那负的是什么责任？无过失责任哦。对不可抗力你都要负责，那不是不无过失吗？对，这个意义是什么？你来看。这个时点订立买卖契约，这时候是清偿期， 买卖契约之后，甲就负义务，对不对？甲负什么？民法348条的义务嘛，对不对？好，要在清偿期来履行。我先问你，甲这边他负了348的义务，假设我们说债务不履行，己不迟延，一般要可归责嘛？可归责就是要有过失，对不对？过失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过失是几阶段的判断？两阶段的判断，你还记得吗？第一步要找到什么？你要尽的注意义务的什么程度，对不对？第二步再看你有没有达到。所以你负的注意义务的程度越高，就什么越不容易达到，就代表你越容易有过失。你负的注意义务的程度越低，就代表什么？你越容易达到，就代表越容易无过失，可以懂吗？好吧，好，先问你，在买卖契约里面，契约订立依契约要在清偿期给付的这个义务，是甲的义务，对不对？甲的义务，甲要负的注意义务的程度是什么？我们说注意义务的程度是什么？最轻叫做故意责任，再重一点叫做重大过失责任，对不对？再重一点叫什么？具体轻过失，再重一点叫做抽象轻过失，更严重就是无过失的责任嘛，对不对？好，你买卖契约里面出卖人负的义务，他的尽的什么注意义务的程度是什么？抽象轻过失，一般有偿契约都是抽象轻过失，侵权行为180也是抽象轻过失嘛，懂吗？所以说在这个阶段里面，甲要尽的注意义务的程度是抽象轻过失的善良观点责任，这代表的意涵是甲要尽到一个抽象轻过失善良观点的注意，在清偿期的时候依照契约把它给付过去，对不对？那如果说到清偿期到了，甲并没有提出给付迟延，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说给付迟延要判断说到底甲是否可归责嘛，你可以了解吗？民法上谈的债务不履行原则上都要可归责，可归责的意思就是要有过失，有过失就要找到他尽的注意的程度是什么，然后看他有没有达成。所以我们说这边假设你要讲说甲要负担给付迟延的损害赔偿，前提是什么？甲对给付迟延这件事情他是有过失的，对不对？所以本来甲负的注意的程度是抽象轻过失，所以你现在就要调查说，那他在清偿期没有提出给付的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好，我们说可能性什么啊？可能是甲他前一天的晚上本来隔天要提出给付，对不对？在前天晚上他路上走，他自己就乖乖这样走没有问题哦，就有一个冒失鬼从后面车子撞到他受伤，隔天躺在医院没有办法提出给付嘛，迟延，对不对？可不可归责？不可归责啊。不可归责，你就不可归责的迟延会不会有给付迟延损害赔偿问题？不会有，可以懂吗？所以这边我们讲说要可归责给付迟延会发生损害赔偿的问题，这讲的当然前提是你要可归责，好吗？那也有可归责之后才有231第二项的问题，好吧？好，所以现在讲的情况下，假设甲在这一天没有提出给付，原因是什么？睡过头，忘记了，睡过头忘记这件事情，我们认为甲是可归责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假设到清偿期，甲是没有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创新过失，而给付迟延的话，第一步他要负担迟延损害，第二步，问你给付迟延之后义务还存不存在？还存在啊，因为给付迟延就是给付还有可能嘛，我们到后面会讲，给付不能就是不用再给付了，因为都已经不能了嘛。啊，迟延代表给付还有可能，还有可能呢，那你之后的义务应该也继续存在。所以你之后的义务呢，你这个时点虽然发生给付迟延，但你的义务还存在，对不对？所以你负的义务还是民法348条还是继续存在。立法者对于给付迟延这件事情所设想最圆满的情况下是什么？就是因为给付还有可能嘛，还有可能，那你干脆就什么，在给付迟延之后你就赶快再提出你的给付啊。假设你在这个时点你提出你的给付之后，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不就圆满了吗？圆满了之后，问题是什么？你隔了一个礼拜才提出给付，人家这个礼拜可能会因为什么你给付迟延而受到一定的损害嘛，你就把这个损害叫什么，就赔给人家。所以立法者对给付迟延所设想最，我们这后面还会详细的讲嘛，设想最圆满的情况下，就是一旦给付迟延，你的给付义务照旧，你就什么赶快在事后提出给付，然后再把从你迟延开始到完成给付这段期间，你因为迟延导致人家发生什么损害，你就赔给人家，然后这样结合起来利益状态最圆满， 可以了解为什么？所以等于是几步实验之后，义务还是照旧，对不对？好，先问你们，你义务照旧，谈义务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注意义务程度的问题嘛？那你之前第一阶段还没有几步实验的第一阶段，你的注意义务创新模式啊？你到第二阶段之后，第二阶段因为我刚说过你的义务照旧嘛，你义务照旧的话，那你不能注意义务的程度是什么？是什么？哎，这时候就是依照231条第二项的规定说什么？说在迟延当中，在迟延当中，债务人甲对于不可抗力的事情，你也要负责。哎呦，那代表什么？在迟延当中，你负了348的责任，你的注意义务会加重到什么？是无过失的责任，无过失的不可抗力责任，你可以了解吗？这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这代表的意思是，万一在迟延当中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导致你的几部，比如说车坏掉或者毁损灭失，就算你自己没有过失，你也要负担什么？你也要负担几部不能的损害赔偿责任哦，懂吧？因为你的几部义务照旧，然后呢，你负的注意义务程度是无过失责任，那代表你负的是一个加重的责任。事后发生几部不能的时候，就算你是什么不可归责，你无过失，你也要负担损害赔偿责任。哦，那这是个很加重的责任。这一边我们待会会告诉你，立法者所设想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对他人所负的义务，立法者只给你，不要讲只给你，原则上只给你一次什么比较优惠的可能性的、就是你在第一次负的这个义务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你负的是依照你本来契约所应该负的注意义务嘛？结果你假设几步迟延，你是可归责几步迟延之后呢？立法者什么？到第二阶段的情况下，就是你已经违反第一次的对他义务之后，这是第一次的对他义务嘛？第一次的对他义务对不对？你假设违反第一次对他义务之后，到第二次对他义务的时候，一般而言你的什么责任会加重到无过失责任，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法理上原则，对吧？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形，这是几步迟延里面，哎，这个叫几步迟延，对不对？我们谈完几步迟延之后，我来跟你讲什么叫受领迟延。受领迟延刚刚的237条，你再看一次他怎么讲，你注意哦，他说什么？237讲说，债权人迟延中，债务人仅就故意或重大过失来负责。哎，什么意思？你来看，我用绿色。来看，我们说这个时点不是清偿期吗？到清偿期的时候，甲提出几步，甲就把车子就牵到乙的家里面要几步给他嘛，就发现乙不在，乙没有受领，哎，乙没有受领代表乙是债权人，对不对？债权就限于什么？受领迟延哦。受领迟延之后，来，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债权人受领迟延的时候，债务人甲给付义务还存不存在？还存在，受领迟延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不会明天给他、啊，懂吗？就你受领，你今天提出几步，结果他没有受领，那你的几步又仍然照旧啊？那等于就是过几天之后，你再把东西几步给他，然后他也受领，哎，这样就圆满了，懂吗？所以在假设这边不是债务人的几步迟延，而是债权人的受领迟延的话，因为债务人我刚刚说过他的几步又仍然照旧嘛，对不对？结果这时候民法237条说什么？他说在债权人迟延中，债务人仅就故意或重大过失来负责。我刚说过债务人因为他的义务照旧，对不对？那谈到义务就会有什么？他就这个义务的履行应该负的注意义务程度的问题嘛。那这边跟几步迟延的态度完全相反，在几步迟延的地方是债务人甲你自己可归责导致几步迟延，后来在第二次义务的时候，你的责任加重到无过失责任嘛？责任加重，有没有看到？对不对？变成无过失责任。但现在的状况是债权人受领迟延，是乙方面的受领迟延的话，那这时候因为甲的义务仍然照旧啊，那这时候呢？因为是债权人受领迟延，而立法者把受领迟延定位为是一个对己的义务，债权人乙要受领这件事情是对己的义务，所以呢，对己义务的不履行的效果是什么？失权效，对不对？所以甲这边要负的己负义务仍然照旧，但237条说甲负己负义务的注意义务的程度是什么？剩下什么？剩下重大过失责任，等于是甲在乙受领迟延之后所负的348的责任是一个重大过失责任。哎呦，那叫是责任减轻哦， 你注意看哦，同样的哦，在这个时点，好，迟延之后，在这个时点，乙有一个轻过失，发生给付不能的事由。如果说这个情况下是在乙自己之前给付迟延之后发生的话，这个给付不能的事由，乙可不可归责？可归责，要负损害赔偿责任，因为他负无过失责任。反过来讲，如果之前这个是甲，是乙债权人乙的受领迟延的话，那甲在这个时点发生轻过失的给付不能的话，甲可不可归责？甲叫做不可归责。你跟他说，说同样的一个轻过失的发生，你要先抓到他所负的注意义务的程度是什么，然后才能够说他是不是可归责嘛，是不是有过失，可以懂吗？那你看，这时候237条说，在受领迟延里面，债务人只就故意或重大过失负责，代表债务人的责任减轻到只有重大过失的责任减轻，对不对？那就代表如果他有轻过失的话，他叫不可归责嘛。那这一点的结果对债权人乙而言，他自己的受领迟延发生是一个失权效，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他本来可以要求债务人甲负担抽象轻过失责任，在他自己受领迟延之后，他只能要求他负重大过失责任，这样不是一个失权效果吗？现在懂吗？懂吗？哦，来复想一下，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给付迟延之后责任加重，受领迟延之后却只是一个失权的效果了？为什么？很简单，这部民法典，民法当然是很古老的民法，从最早从拿破仑法典1804年就开始了，到后来德国民法1901年，它是一个古老的民法典。当时民法典的制定者，他们所设想的交易对象、交易内容是什么？是一对一的交易，比如说你跟我买这本书，而且一对一的交易嘛。所以立法者想说，现在你跟我买这本书，我不是要依照清偿期把这本书给付给他吗？应该在清偿期把这本书给付给他的这件事情，是我的对他义务，对不对？我的对他义务嘛，我是债务人，他债权人嘛，我的对他义务，我应该在清偿期给付这件事情，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跟我买书的目的不就是取得这本书吗？所以我应该在清偿期依照契约约定把书给付给他，是对他也非常重要的义务，是对他义务的问题，懂吗？反过来讲，他是债权人吗？我在清偿期把这本书给付给他，拿出来要到他家拿给他，对不对？他不在家，受领迟延。立法者想说，受领迟延这么严重吗？没有这么严重嘛，然后人家没有受领啊，我是不会拿回来，隔天打个电话给他说，你再来，对不对？那我再拿给你。就认为说，债权人没有受领的这件事情，对债务人而言没有那么重要。你注意哦，刚刚我们说给付迟延是我应该依照契约在清偿期给付的这件事情，对债权人而言原则上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反过来讲，债权人应该受领这件事情，对债务人而言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如果不受领，反正东西还在我手上嘛。他不受领的话，哦，就隔天再把东西给付给他就好了。你说？可以了解我意思吗？我讲一次哦，立法者当时设想的交易情况是一对一，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个人对个人交易里面，债务人应该在清偿期对债权人给付这件事情，对债权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他契约利益的内容嘛，懂吗？所以债务人一旦可归责没有履行的，哇，马上出来就是给付迟延，给付迟延马上出来就是要赔偿的问题，责任还要加重。反过来讲，债权人要受领这件事情，对债务人而言原则上没有那么重要。就他如果没有受领的话，你就拿回来，东西还在你手上嘛，隔天你再给付给他就好了。所以既然债权人的受领对债务人也没有这么重要的话，那一般就是立法者就把受领迟延这件事情定位为是债权人的什么对给付。所以你在受领迟延，你就不会看到说债权人受领迟延之后要对债务人负担什么迟延之后的损害赔偿，没有这种规定。然后他的法律效果是规定成债权人受领迟延是债务人之后什么给付的什么义务的责任的减轻而已，对债权人而言是一个失权效果，这样可以了解吗？懂吗？这是受领迟延跟给付迟延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在下面这个争点，你看这个争点，这争点说367条买受人受领标的的义务是对他还对己，来看民法367，我们讲好几次，你再看一下这个条文。你看367条， 三六七条说，买受人对出卖人负有交付约定价金跟受理标的物的义务。我第一堂课我就跟他提，民法三六七条规定几个义务，也是两个义务哦。第一个要付钱，第二个要受理标的物。可是我后来上课我就很不喜欢去提到受理标的物这件事情。一般都第一个支付价金这件事情是对他的义务啦，这个大家没有争议，懂吧？是最重要的义务嘛？啊，受理标的物这个事情是对他义务吗？受领义务是对他义务吗？这是个问号哦，了解吗？刚刚我们从237条237的规定的债种，对不对？债种里面的规定似乎是把债权人的受领当成是对己义务嘛，才有237这个条文的出现嘛。可是现在367条等于是买卖，它是买卖契约里面的规定。这个买卖契约规定说，买卖契约里面买受人负有受领标的物的义务，而且把它跟支付价金放在一起。实务上的讲法就会说什么啊？那代表受领跟支付价金是一样，在买卖契约里面，买受人的受领义务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对他义务。你来看实务见解，你看下面最高法64年这个判例，买受人对出卖人有受领标的物的义务，为民法367所明定，故出卖人已有几步的合法提出，而买受人他不履行他的受领义务的时候，买受人非但不止哦。不只限于受领迟延，并且限于给付迟延。这个最高法的判例说，这个时候买受人同时受领迟延，同时也给付迟延。你注意，他讲给付迟延的目的是后面这句话：出卖人非不得，这实务上很常见的写法，双重否定，双重否定就把两个否定化掉就可以了。非不得，非不得这种就得了，得怎样？得依民法254条规定来解约。254是什么？几不迟延的解约的规定啊，那几不迟延讲的当然是什么？对他义务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注意看，实务上64年这个判例的讲法是说，买受人不受领出卖人，这时候可以主张买受人不受领，不只受领迟延，而且几不迟延，目的是干嘛？让出卖人可以依照254催告之后不履行的话解约，等于是让出卖人可以解约了，好吗？好，所以实务上64年这个判例好像把367条定位为什么？在买卖契约不只是受领义务，不只是受领迟延，也是给付迟延的问题，也是给付义的一种，懂吗？那这样的判例如果说这个判例是 OK 的话，那我们黑板上举的例子要重写一次了。黑板上不是举买卖吗？懂吗？我在上一堂课我跟他提过，我说债种里面第八者所设计的类型都是以买卖为对象，所以我们上课都举买卖。那如果你这边的买卖367条这样规定进来之后，而且那个有偿契约全部都可以准用买卖哦，好吧？那这样的话，那例子要怎么举？要举什么例子就会是个问题，对吧？一般我个人会认为啊，实务上这样的见解会有个问题，问题是什么？我先问他，我国民法是民商合一啊，民商分立，我们是民商合一啊，民商分立，民商合一。你说老师，我们不是有商法吗？我们不是在考商事法吗？对吧？就是有公司、保险、海商、票据嘛。那我国到底民商合一、民商分立？你去看民商合一、民商分立，最重要就是说有没有一部商法典。商法典的意思就是商法典会有各论嘛，啊，各论你就公司、海商、保险、票据都没有关系。但有没有商法典的总论，像在编总论一样，懂吗？总论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你说像欧洲国家大部分都是民商分立，他们是分开的，所以他就会有一部商法典，有部民法典。一个民事的案件进来，第一步要先干嘛？判断它适用民法还是用商法嘛，懂啊？那这就要看说，哇，交易相对人，就好像适用公法还是适用民法一样，司法行为还是公法行为？以前不是这个判断标准是看人吗？主体上是谁嘛？所以同样以前就是要怎么样判断是民事案件还是商事案件哦？这很多理论出来嘛。啊，一种判断标准就是啊看人，好吧？看这个交易里面有没有涉及到商人，如果有的话，可能是用商法典；没有的话，就适用民法典。好吧，那我国因为接受是瑞士债务法的立法方法，所以是采民商合一。民商合一就代表一个买卖契约里面的规定，你跟我买这本六法，我们也是适用民法348条的规定，对不对？就台积电跟鸿海买什么东西，它也是用民法348，它没有比较大，好吧？就是交易是100块钱的交易，跟100亿的交易，我们适用的民法是同一部民法，同一个条文的，懂吗？好，那适用同一个条文，好处是什么？就可以涵盖所有的情形嘛。坏处在于什么？商事行为跟民事行为比较起来，商事行为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譬如说我刚刚讲，我说为什么237条债种的规定， 把它定位，把债权的受理定位为一种对级义务。那因为刚刚我们讲嘛，我们说立法者的设想是个一对一的交易嘛，啊，一对一交易里面债权没有受理，对债务人而言什么没那么重要嘛，所以我就把书带回家，隔天再几步给你一次就好，懂吗？可是，在商事行为里面会有问题哦，比如说乙跟甲买东西，好吗？好，这个乙跟甲假设是一个进口商，好，他在什么？他在这个从基隆港进口很多的车子进口车的进口商啊，完了进口车子从进来之后，他租仓库，对不对？所以你在八堵五堵那个地方就看到很多仓库嘛，很多仓库是什么？是专门办理这种港口进口的人，他那边租仓库之后，东西进来之后，他先放在仓库里，对不对？然后事后，这个乙等于是什么？乙等于是国内的，比如说国内的大盘商或中盘商，等于是国内的厂商去跟这个进口商去买什么？买这个进口车进来到市场上面去销售，好吗？结果现在等于是乙跟甲买这个车子啊，结果乙买车，大家买卖契约订立没有问题啊，甲就从国外就订了车进来，对不对？然后就放在五股那个仓库里面，结果甲就跟乙说：“哎，乙啊，赶快把车子领走吧。”乙就不领，他也不付钱嘛，对不对？就乙就迟迟不愿意领这个车子，懂吗？那等于是甲已经准备好要提出几步，而债权人乙没有受理。那没有受理这件事情，你说没受理没关系嘛，到时候没有受理你就跟他起流水表，或者说东西放一下，等他愿意受理再起步给他就好啦，这是我们刚讲二三七条的想法嘛。可是问题是在这个商事行为里面会出一个什么问题？假如说租仓库要钱仓库的车子不出去，我后面还有其他车要进来，难道你叫船在港口待命吗？等到我这仓库清空之后，你的船再开进来，然后再卸货再放到仓库里面来，等于是在商事行为里面，可能买受人乙，你的受理对出卖人而言是很重要的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那在民事行为里面，一对一交易，我们说买受人不受理，对出卖人而言没有那么重要，但在商事行为里面，可能买受人受理对出卖人非常的重要，懂吗？所以等于是一个民法典同时去包含到民事跟商事行为所有的类型，本身适用上要不要看这个案件是一个民事案件是商事案件，而做一些不同的差别待遇呢？这个是有可能的。好，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民法367条这个条文怎么解释，我个人我会认为说，像实务上这个讲法一概的认为说它也是一个几步一，我觉得速度会稍微快了一点，懂吗？应该说在这个案件里面，你应该去看这个案件这个个案里面买受人的受理对于出卖人而言是否真的这么重要。什么叫这么重要？就是它重要到在这个交易里面买受人的受理重要到如同什么？如同几步义务一般，懂吗？就在这个个案里面买受人的受理如果重要到如同几步义务一般的话，比如说在这个交易里面乙如果没有受理的话，会导致甲的什么后面很多交易没有办法进行，那他的受理如同几步义务一般的话，你应该认为说乙这个时候的受理义务是一个几步义务。那讲几步的目的是什么？是让甲可以什么催告乙来受理，乙不受理的话，甲要依照什么？就是判例里面讲依照民法254条来什么解除契约了。所以甲如果可以解除掉这个契约的话，甲可以先把这个车子处分掉啊，了解什么？就他可以卖给其他人先处分掉，处分掉可以先把仓库空出来，他后面的车船的车来进得来嘛。那当然甲把这车子紧急的处分掉之后遭到的损害，当然可以跟乙什么请求损害赔偿，那损害赔偿是另外一层次的问题，了解吗？所以实务上这边说把因为367条的规定，所以他把受理义务定位为是一个给付义务的目的，其实为目的什么？为了让债务人可以催告来解约的，可以了解什么？好吗？好，那我是认为说这个367条的规定并不当然的认为在买卖契约里面买受人的受理都是对他的义务了，好吧？你应该说在这个案里面买受人的受领是否重要到如同给付义务，如果是的话，那你应该认为说它也是一个给付义务的一种，好吧？懂吗？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原则跟例外的问题。那在边里面就是因为原则上我们认为说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才会有237这样的条文，好吧？但在买卖里面，万一说在这个案里面它这个商事行为，然后这个什么买受人就是债权的受领对出卖人非常重要的话，你应该认为说这个时候这个受领义务也是一个给付义务。好，给付的目的是什么？是可以让债务人，就是出卖人来催告之后用254来解约，目的在这个地方。 好不好？好，这个是第三页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在编的很多问题哦，事实上可以谈得非常深入。那我想这边我谈得稍微久了一点哦，就是说你对一个法律问题的思考哦，条文上大家要怎么使用是一回事啊，但是这个条文要不要在个案里面做一些哦，因为什么原因做一些不同的差别待遇，懂吗？那这个是有趣的问题，有趣的问题。好，来，这个是第三页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我等一下往后看，等一下我看定型化契约条款，注意你的六法里面要。